来也和他一样。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。 Thank you. 是宠物，你说只要我乖就会给我幸福，还有阳光空气和水和食物，你说如果我坏就会让我痛苦，在爱情的国度里我是宠物。是宠物，在爱情的国度里我是宠物。 您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请听谢雨欣演唱的《木偶》，邝美云带出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，林宝演唱的《耳环》。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头，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，脚下的道路也没人左右。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脸上却挂着永远的笑容，眼中沾满心酸住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。哦哦哦哦，也想追求。哦哦哦哦，也有梦想。哦哦哦哦，所有付出只想换真心的。 Oh, oh, oh.

说这是真，别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才知相聚的快乐，今生是你让我最难忘。我期待有一天能像今夜一样的美，能在星光下与你同陶醉。我怕我不是你最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亲爱的，我的爱，曾经拥有无数个夜晚，今夜就要离别，只剩我独自在这里，你是否会再想起我？

阳一眼一眼，多少次幻觉在作祟，心有力在追于心的边缘。夜夜夜夜，危险的游戏，你的心思扑朔迷离，忽而聪明，忽而清晰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再也不是你，只为你倾心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悄无声息时时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。一瞬间的勇气，我只接受一辈子的约定，翻过湖，翻过雨，感情的心是真情，是真心，我蠢蠢欲动的爱情就要飞向你，我美丽天使的心，再也不生你，只为你栖息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只要你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 想你懂我一直过的 有余地，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 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漆黑无声的海 需要多一点空气。